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兆赫， AM927千赫，生而不同。 Here we go。 FM982 AM927 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好嗓魅力开唱，北京时间的18点01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下午好，我是静瑜。 大家下午好，欢迎准时来到我们的节目，我是巩恩。 今天有的玩了，因为今天我们同档节目的，我们被誉为串场王的陆姐来到了我们挑战新歌声。 怎么说陆姐呢？ 因为前两天的时候，陆姐跟我说：“哎，静瑜，我可不可以去上你们节目？”我好激动啊！我说：“天哪，我们有同事愿意来的话，真的好开心。”结果隔天我就看到她出现在了今晚有戏 啊， 所以我发现陆姐是雨露均沾，并不是特意的就对我们节目有特别的情愫。 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就是啊，我们台北京电台的资深编辑、栏目制作人、北京青年广播《魔力 X 档案》的制作人张璐，欢迎璐姐。 来，我们欢迎张璐。 大家好，我是璐璐。 嗯，多跟大家说两句。 因为我特别热爱982，我热爱我们的每一个节目，然后他们做得好开心。我的节目是一个录播，给大家讲科幻、奇幻、玄幻类的小说。那录播节目呢，都是之前录好的，我觉得直播节目更欢脱，有没有？所以我就来各个节目里面都尝试一下，看看自己能挑战多少节目， 是 的，成为982最热门的一个嘉宾，好不好？ 台花就是你了， 不敢当。 是因为平常呢，大家可能会在早上或者晚上的时候听到我们的魔力X 档案，我其实有一段时间在听，因为最近好像是在做四海惊奇， 对 不对？是，然后就在想说，哎，做的这么惊喜，就看他背后的这个制作人到底是怎样。今天制作人大驾光临到我们挑战新歌声了，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全平台可视化的直播系统来观看我们。大家除了在北京地区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哎，大家可以下载唱吧，在唱吧里点击发现就会有直播一栏，然后点击呢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就会在首页，大家啊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就能够跟我们互动了。然后呢，大家还可以啊搜索下载花椒直播，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是璐姐。 是，我们又不能叫姐，这样叫老了，对不对？就其实都是同龄人嘛，然后来到我们 不能叫小璐吧， 可以吗？ 可以， 小璐姐姐 听起来很像儿童节目。 他觉得你要再叫小璐璐那就更可怕。是，现在已经有好多的老朋友来到我们活力982正在唱吧的直播平台了。如果您正在开车，想要看一看平常开车上班下班路上在听的魔力 X 档案的制作人的话，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一起跟我们实时互动了。 嗯，没错。好，那么接下来 今天来知道自己是要知道我们节目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我就是来是挺容易来的，但是呢 出去就不容易了。 别这样以后就 没有 说。 我没有说 是，其实 我们嘉宾捏一把汗。 其实我们来我们的节目啊，就是众多的音乐爱好者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表现的平台。所以当然呢，今天小璐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一开始还是要先进入我们的先声夺人，来给大家送上一首好歌的。之后我们也会聊一聊小璐平常的一些生活啊，以及大家比较好奇的电台编辑的一些生活呀，还有小璐特别可爱的小女儿巧巧，哎，这些小故事都会在之后我们的魔音社环节为大家送上。那我们就先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 我只想唱歌 把 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今天是魔力 X Dawn 的制作人来挑战了，我们特别希望大家都来我们挑战新歌声，不管是挑战自己、挑战偶像还是挑战自己的同伴，都希望大家可以在这里展示出自己。那小鹿今天是要挑战自己对吗？ 我觉得可以大家一起来尝试一下更好玩的我们的各种各样的直播方式。 是，那今天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 我是一只鱼， 是来自任贤齐的对不对？ 侯湘婷的版本。 哇，那你介不介意就是在特别开心的时候，因为大家都会唱嘛，我们跟你一起。 没问题啊。 那都把麦打开吧，如果现在在开车的话，车窗摇起来，声音调大点，待会儿一起来。点32个赞，还有好多小鹿一唱，在我们的唱吧直播平台上，大家小鹿也刷起来了，各种大家都好活跃啊。今天晚上因为是这个限行的关系嘛，大家感觉比平常要活跃的多。 谢谢大家献丑了。 星星 boy 说大咖好，钟意磊啊，然后这个方姐真心朋友说大家晚上好，还有我们的软绵绵青青酱这位老朋友，清新 boy 说点120个赞， 谢谢。 清新 boy 也发过来说 very good， 然后他说 your smile is sweet， 他就说你笑得好甜呐、啊， 谢谢。其实很紧张， 哎呀，怎么样？ 毕竟是第一回来唱歌， 立马来采访一下，第一次在电台唱歌感觉，但是我觉得你没有紧张哎，就刚刚上台前真的就是小鹿有很紧张的在说怎么算， 好紧张，好紧张，因为这个台子实在是太专业了，真的像一个真正的舞台。我的秘诀就是来上节目的大家，你们要去 KTV 多练。 哦， 没关系，也可以来我们节目练好了，去 KTV， 这个来回都是可以的。 对， 就震慑一下自己的朋友。好， 真的从这个直播间出去以后，你们绝对是镇住全场， 是感觉自己再也不会怕了。电台我就唱过， 对的， 什么 KTV 算什么？好，那接下来就请小鹿，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魔音秀。 好的。 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欢迎回来，刚刚您听到的是今天先声夺人，是我们的音乐爱好者张璐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首啊，这个歌曲啊其实有一点年代了 啊，我是一只鱼啊，是侯湘婷的版本， 老歌 是，但老歌有老歌好听的地方，就像老歌有个好处就是大家都会唱，所以到那个节点的时候大家都能一起嗨起来。 嗯，对，没错， 一起唱呢。 是， 再次跟大家要隆重的介绍一下张璐呢，是我们北京电台的资深编辑、栏目制作人，北京青年广播魔力 X 档案的制作人。 是的，刚刚朵哥 Barbie 他说哈哈，这个人成名人了，这一首歌就在我们 看到我好多次了 挑战新歌声。是，还有清新墨也说老歌有很感人呐、啊，老歌很经典。 对呀、啊，有一些老歌真是百唱不厌的。 是，其实提到刚刚一来的时候我们说串场哈，然后有现在有去过今晚有戏，有去过挑战新歌声，还有 早上的微微一笑， 微微一笑， 微微一笑， 是的、嗯，还有一个同样不露脸的节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张璐的声音，就是我们台的另外一档歌曲欣赏类节目，叫做 Holy Music。 嗯， 是在其中呢是有一个小板块哈，叫做为你读歌，是我们九八二全体的主持人为大家奉上的。就通常我们都唱，可能跟着唱出去的之后不是很在意歌词，但你慢慢读出来之后发现，哇，这些词作者才是生活在我们当代的一些词人，他们的好多的词都非常的经典。 嗯、 那今天张璐一来到现场，我们就要先进行一个小考验、 啊、 就是我们今天要进行一个可视化的为你读歌现场版。 哦，要读一下是吗？ 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你有跟我推荐一首说你特别喜欢的歌曲、 嗯、 刚刚说喜欢老歌，可这首歌很新哎。 对，我在为你读歌环节曾经读过好听这首歌，许茹芸的 啊， 就跟我们的同事王思农合作、嗯、已经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板块，然后参加了一下下。 嗯，那今天呢其实我们准备的这首歌曲 有一个现场版的，参加一下 啊，对，现场版啊，看看现场版会不会 紧张起来了， 会不会发挥失常， 我试试 发挥超常。 对、嗯、 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对， 哎，就这个时候我们的网友其实现在也送来了鼓励啊，软绵绵青青酱送来了这个好多个棒棒糖， 谢谢。 然后听听不会说大家都是音乐狂人没有关系嘛，主持人也很清新、 啊、 对对对， 是今天准备的这一首歌曲的作词人是韩寒，所以其实这个我特别喜欢这一首歌曲，因为我们酒吧的另外一位主持人王悦也读过这个词、 啊、 她是特别可爱的小女生，所以她在读这个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的时候，让人感觉到哎呀真的就是她肯定有暗恋的人。月月你现在有没有在听节目、 哦、 原来是带着情感 哦， 哎， 怪不得她当初来我们节目的时候讲她那个失恋故事讲得那么的投入啊。 啊、哦，我们节目还可以讲失恋故事的吗？ 当然 了，欢迎大家， 当然可以啊。 当然，更好的是蜜恋故事， 原来是情感节目。 对，什么样的故事我们都欢迎。我们有有故事的好同学， 哎，我们还有有故事的好同学这个板块。 今天我们除了在唱吧直播呢，同样在花椒也在直播。盐城学爱粉校园他说我是通过花椒看的，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欢迎欢迎。 他说哎呀，以前是现小说，现在现声了，好听，而且还可以看到真人， 说的和唱的一样好听。 是，那接下来我们准备的这一首哈，我喜欢上你的时的内心活动，其实也是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曲、 嗯、 那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吧，为什么喜欢它。 哦，因为我觉得首先我是一个小说节目编辑、 嗯、 那我要选一个作者，就是作词者，就是作者的这样一首歌、 啊、 比较能够代表我觉得有一种审美吧、 嗯、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韩寒他是一位作者， 是 跨界来写歌词，我们看看他的水平怎么样。其实我一开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并没有发现就是作词者是韩寒， 哎， 我就听， 我也是 觉得旋律挺好听的、 嗯、 然后我就听到后面的高潮部分，因为我们最初听到一首歌的时候肯定是高潮部分给我们最深的印象、 嗯、 他就说沙漠你爱吗，我问太多了的这一句突然就把我抓住了，这一句话就从那个声音里感觉伸出一只手把我耳朵抓住了这种感觉。因为真的我们小女生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对， 真的会不停的提问，就是 然后每问一句就觉得说、 哎、 其实都没有关系，我听你的都可以。 对， 所以就觉得这样一个大老爷们为什么这么懂我们小女生的心思。 可能是他生了女儿的缘故。 此刻孔文露出了尴尬的笑容。 其实这个有的时候大男人的心是非常细的。 哎呀，那你就作为一个男人的旁观角度来听小璐今天给我们读这首为大家送上的 我 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嗯、 有配乐吗？不配了， 这就是配乐。 OK。 在九月潮湿的车厢 你看着车窗，窗外它水管在开花，椅子在异乡，树叶有翅膀。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你靠着车窗，我心脏一旁。我们去哪儿？你看九点钟方向，日内瓦湖的房子贵吗？世界上7000个地方，我们定居哪儿？告诉我答案是什么？你喜欢去哪儿？青海或三亚，冰岛或希腊，南美不去吗？沙漠你爱吗？我问太多了，知道吗？这里的雨季只有一两天，白昼很长，也很短，夜晚有3年。知道吗？今天的消息说，1号公路上那座桥断了。我们还去吗？要不再说吧。会修1年吗？1年能等吗？你还去吗？你喜欢吗？你喜欢吗？ 不行，到了现在我听这个就是读的这个过程还是会有红泪眼眶。 真的吗？ 是，哎，真的，作为大男人你们会懂小女孩的这种心思吗？ 会觉得我好烦吗？ 其实不会。然后这个时候就像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有一位朋友清新 boy 他说的，他说小女生最会问的一句话3个字就是4个字，你爱我吗？ 啊，对， 是的， 对，但这个属于比较直接。但是其实你看他满篇的歌词没有提到一个爱字，但是却 就是我喜欢上女生的内心活动，就是歌名啊。 但其实这些可能一个都没有问出去，就早在我喜欢你的那一刻，我已经脑补了我和你接下来80年的生活， 过了全，走过了一辈子。 是，刚刚的这个真的就是很，你知道，就是如果是因为我们都知道露露是编辑嘛，如果是作为播音的人出身的话，他会把它读得特别的有阴阳顿挫感，或者咬准每一个词。但 再修炼一下， 不，但是我觉得你刚刚读的那个版本真的是有打动到我，让我觉得就是有汗毛竖起来的那种感觉。能看到我的汗毛吗？就是那种特别感人的小女孩的心思都读出来了。 因为前面你有讲到我们的同事已经有这种感觉了，所以我拼了。 特别棒，特别棒。欣赏完这首歌的歌词，我们当然要来感受一下陈绮贞对于这首歌曲的演绎。来自今天的我们的音乐爱好者张璐给大家推荐的一首自己非常喜欢的歌，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这首歌曲也激起来了很多我们的听友的内心活动。 首先我要来问一个有点八卦的问题，就是清新 boy 问张璐和主持人一样高吗？ 张璐，他问张璐多高吗？ 多高？ 和主持人一样高。 为什么 要问这个？因为你坐着他可能看不到你到底有多高。那我们就不回答，就是这么任性。 对，因为 可能确实喜欢张璐今天的演唱，还有刚才我的这首歌， 就很想要知道你的一些， 所以我可能满足了他前面的要求，就差一个身高要求没有满足，对吗？ 已经是理想型了。 那好吧，那就吊着点吧。 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然后这个爱向粉圆呢也问了，他说唐伯虎点秋香你没有去过？不好意思，刚刚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如果大家正在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会看到在我们的视频平台上出现了一个特别可爱的小姑娘，这是巧巧，这是露露的宝宝。 我可以去那个相亲节目帮他们出主意啊！ 吓死我了，我说我可以去相亲节目带着乔乔，这有点小，这不合适， 不允许。 是，看到这个特别可爱的小姑娘，大家其实可能比较难想象，其实张璐还是一个喇嘛。 谢谢。 嗯，因为通常呢，我们是同事嘛，可以在朋友圈里面经常看到分享的一些乔乔生活，这么小小年纪就大长腿，这样真的好吗？而且还特别的多才多艺。 就每次大家都夸她不夸我，我很难过。 真的会有，哎，我想知道妈妈真的会有跟女儿争宠这样的心态在吗？ 有吧？ 那我想问你有赢过吗？ 完全没有。 但是也觉得没有关系，对不对？ 有关系，督促我千万不要被她打败。就是我知道很多，对，我们九八二是青春广播，有很多年轻的辣妈，虽然我们有了宝宝有了家庭，但是大家也不要放弃自己，一定要对自己有要求。我不要说我有了孩子，我所有的精力都在孩子身上，然后自己拉着邋遢出门。我见到过这样的妈妈，大家不要这样好不好？ 我就特别喜欢我们台的一个 slogan， 就是说以不近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对， 此刻的心理活动就是我喜欢上你的内心活动。还有青青 boy， 他问了，他说小女孩好可爱呀、啊，所以想问说，因为毕竟我们是唱歌节目嘛，想问露露平时有唱儿歌的才华吗？ 唱啊， 比如说 来一个太阳光金亮亮，雄鸡。 我们小的时候的儿歌，现在的好小孩也在唱吗？ 没有，他们现在唱的是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 那也是我们当年的。哎，孔儿，你能想到什么儿歌？你印象最深刻的，小时候听过儿歌吗？ 听过。 确定？ 确定？ 你讲。 叮当的咚咚当当葫芦娃。 暴露年龄。是，其实刚刚露露提到一点特别对哈，就虽然有了宝宝，但是自己的工作还是要非常的，就是展示自己的一方平台。那平常大家也会很好奇说，电台编辑都需要做一些什么？哎，你们工作也很忙吗？ 对，小说节目编辑和直播节目的主持人是不太一样的。小说节目呢是要提前录好，每一部小说的演播人都不一样，我是这个小说的制作人和编辑，每一次根据书的不同，要选择不同声音的演播人来演播。那在一天当中可能会演播出好多集，然后回去再把它做后期的一些制作，就是我是工作的日常了。 嗯，那365天都是这样循环做的吗？因为我们好多节目都是日播。 对，一般一周以内会录2天，然后剩下的3天后期制作 来做剪辑， 对，然后配合演播人的时间。演播人有很多，比如说来自中戏和传大的老师，有一些活跃在配音界和话剧界的台词的老师和演员，还有一些我们自己的同事也都在我们的节目里演播过，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小说节目啦。 是的，那现在大家在我们的唱吧的直播平台呢也都说，哎，声音美美的啊，你们电台是招编辑也对声音有要求吗？据我了解好像没有。是，那既然提到过本专业哈，今天我们挑战新歌声，同样有挑战新歌声大考验。今天呢就会针对每一个嘉宾不同的这个职业特征啊爱好啊做一些小小的考验。今天给露露的考验 是一个， 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不怀好意的环节。 有没有觉得来我们节目其实很辛苦的，就是一波一波的攻击潮 过来。 套路很多，但是大家都会玩得很开心。其实我们今天有准备了3段，就是这个文学作品是不同类型的，而且要结合我们新歌声的这个音乐节目的特点。接下来呢有我们的闪亮亮的男主持孔文将会给大家现场做一段小朗诵，朗诵完了之后你就要随机反映出你觉得跟这个文学作品最搭的一个音乐一首歌。其实经常我们做后期编辑的时候也需要找一些跟它相配的一些音效啊音乐啊等等。 对， 那我们今天就来吧。第一个真的是播音系的男孩播音系的女孩都会背的， 必须要大家就是 我们的练声教材。 对对，很经典的一个作品是朱自清的 啊，我那个不是那个绕口令。是，我们来给你切换一个电源哈。 好， 是，这是来自朱自清的春。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小草偷偷地从土地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儿，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 软绵绵的。哎，就是这样一段，是来自朱自清先生非常美的《春》，你此刻能想到的歌曲。我们是快问快答的哈， 对，快问快答。 三二一， 梁咏琪的新鲜。 梁咏琪的新鲜， 我们的爱最新鲜，保持原味 啊，是这一首歌曲， 对对对， 所以就是春带给大家的新鲜感。 我觉得就是刚才听到主持人朗诵，就觉得春风吹过来，很清新的感觉。嗯，所以马上想到哪首歌给我们能有这样的感觉呢？ 我还想到了，有方大同的《春风吹》。 春 风一吹向着谁，哎，大家现在有更好的答案呢，都欢迎跟我们互动起来。我们在唱吧正在直播，大家可以找到唱吧当中右下角的发现一栏，点击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活力酒吧正在直播当中了。 哎， 那我们算这一关过，对不对？来，掌声鼓励一下。下一个，这个要比较考验孔文了，这是非常有名的，来自石指老师的《相信未来》。 相信未来， 嗯， 来把电乐切换一下。 我试试看啊。 嗯， 好像没有比较合适的，怎么办？ 这个就可以， 你要自己清着来。OK。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当我的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露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哎呀，这个感觉难度略有点大哈，大家可以帮露露出出主意。 对对对，是一首，如果要配的话，应该是一首也是很厚重， 对对对， 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 是，现在那个清新 boy 他说了，哎，这首朗诵我听过，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给他配一首歌曲的话，什么会比较符合他表达出来的这一种意境？现场拷问，三二一， 孙燕姿，天黑黑， 天黑黑，哎，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来理解一下这首诗啊。接下来是编辑时间， 哎。 他前半段好像都写得有点伤痛，但是最后一句都会是相信未来，用美丽的雪花。孙燕姿的天黑黑，大家也可以在脑海里过一下。 一开始， 哎， 我的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 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 哎，有一点难过了，对不对？这时候，但是他最后转到后面，我还是相信姥姥跟我说的话。 对， 就下起雨也要勇敢前进。所以我觉得这首诗歌和天黑黑的歌词是有一些相似的。 哎， 棒！我给100分。 谢谢。 还有青青 boy 说了，他提了一个建议哈，他说觉得童年也还蛮不错的。 童年是 池塘边的 榕 树 上，知了在声声叫着。 是，可以把你的原因发过来哈。当然，这个配乐嘛，1000个人有1000个哈姆雷特。接下来这个，哎，就比较好玩了。 接下来这个， 这个您应该比较擅长。你们找了一个童话故事，来自安徒生的。 从前有一个妇人，她很想要一个小巧又可爱的孩子，她便去请教女巫。女巫说非常容易，便给了她一粒麦粒，让她种在花盆里。当这个花朵绽开的时候，拇指姑娘便出生了，她生活得非常幸福。可是有一天，一只丑陋的癞蛤蟆把她抱走了，让她当小癞蛤蟆的妻子。水里的鱼儿很同情小小的拇指姑娘，便把荷叶的一根茎咬断，拇指姑娘顺着荷叶飘到了外国， 被金龟子抛在了一片森林。清晨以露珠为饮料，以花蜜为食物，生活还算过得去。夏天和秋天过去了，但又寒冷又漫长的冬天来临了。拇指姑娘来到了田鼠家生活。 哎，现在听到了，我们已经好多朋友把自己的内心当中的正确答案发过来了， 参考一下。 那不能给你参考， 我先说， 你必须 对对对 你先说， 先给出你的答案。 我以为说出来之后说他跟我想的一样。 容祖儿的小小， 周杰伦给容祖儿写的这一首歌曲， 因为他歌词里面有很多小小，这个很可爱的一首歌， 对， 虽然也是。感觉是那个爱情歌曲哈，但是我觉得因为它的歌词和旋律都比较符合这个故事，所以我选择了这首歌。 拇指姑娘很小吗？ 小小， 就这么大一点点。 对呀，对呀、啊啊， 是。还有， 我觉得这个歌如果这个故事如果选一首儿歌的话，就算我作弊，太投机取巧了，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 大家熟悉的。 这个我觉得颁给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王清新 boy 更合适。 好啊好啊 他说的是陈一发的《童话镇》。 果然技高一筹，服气服气。 是，那今天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考验到这里啊，今天考验的是魔力 X 档案的制作人。是，非常感谢大家跟我们互动起来。那其实今天呢，熟悉我们节目套路的朋友都知道，连着来了几波攻击波之后，大家要需要休息一下了。 机会 是，接下来就是露露给大家推荐 MV 的时刻。其实今天推荐的是一支我个人没有看过，而且我问过很多身边的朋友都说没有看过， 是吧？很偏 门的，可是很好看。 对吧？ 嗯， 我觉得大家现在很多人都爱看国外的一些电视剧，觉得很浪漫啊，很唯美啊。但是我推荐的这个 MV 的年头稍微早一点，但是其实我想大家看了就知道，很多里面的桥段，很多让大家动心的情节里面早就有了。 是的，而且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女主角当年真的是美到 不 可方物。我们接下来就来欣赏来自今天我们的音乐爱好者露露给大家的推荐《友情天地》，来自黎明。这是黎明当时和另外一位非常美的女主角一起演的，在里面有很多的所有的小女孩都喜欢的各种的桥段。大家现在有看到美美的林嘉欣吗？如果想要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欢迎您可以在唱吧上点击右下角的发现进入直播专栏，或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 就已熟悉，仿佛是缘，仿佛是情，站在风中感觉你的气息，有个声在我心里，再次见我们都没变，经过风雨，经过考验，无论眼前还是远在天边，我们的心相惜相牵。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二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好遗憾啊，大家现在如果正在看视频直播的话，会可以看到当年非常年轻的黎明还有林嘉欣两个人的精彩的表现。但是因为我们这个 MV 的这个音乐音量确实太小了，所以对于大家如果现在正在开车的话，可能听起来有点不太方便。 哎，大家如果这个喜欢这首作品的话呢，如果在 KTV 里的话，可以点这个黎明的这首歌《友情天地》啊，点这个原版的就能看到这个 MV， 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音乐作品。 是。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进入到刚刚最后的一个环节了，这是我们有故事的好同学。今天露露带来的这首歌曲呢，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来自梁咏琪的《胆小鬼》。所以到底是你是胆小鬼，还是乔乔是胆小鬼？ 是以前的一个老同学 啊，这是老同学的关系， 哦、有故事的老同学。 是的，既然金鱼说了这是一个有故事的环节，我怎么能不带着一个故事来呢？作为一个故事的编辑， 那接下来呢？故事，我们已经搬好小板凳，等着听故事了。 先讲故事是吗？这件事情发生在上学的时候，这个主角是隔壁班的一个男同学，然后他当时参加了学校的运动会，这是一个双线的故事啊。先讲第一条线，参加了学校的运动会。 你看，这就是小说编辑的， 哎，虽然是一个很短的故事，但是没说两条线索的， 它是有主线辅线的。 参加了学校的运动会，然后大家知道学校的运动会我们都会给自己班的同学加油，但是这个时候呢，这个故事当中的女主角就会跑到隔壁班的边界线，悄悄地给隔壁班的同学来加油。可是这个男主角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在过弯道的时候可能太卖力，不小心 摔倒了， 而且很快就是摔得很严重，他在过后的一段时间只能拄着拐杖来上学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女主角在某一天打通了当地电台的一个点歌节目。 喂，你好。 当时是个男主持人。 我问你，你来。 喂，你好。 你好，我 是深夜节目吗？我换个深夜点的。 是的，深夜、 哎、 深夜。 喂，你好，这位朋友。 你好，主持人，我想点一首歌送给我同学。 想点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我想点梁咏琪的《胆小鬼》。 这首歌要送给他，你想对他说些什么呢？ 我就是很喜欢这首歌啦，没有别的意思，因为他在运动会里受了伤，所以想安慰他一下。 好，那就把这首梁咏琪的 胆小鬼 送给他，然后也祝愿他早日康复起来，能够重新回到班级的大家庭当中。 但是我们电台有个要求，就是送的歌曲得你自己唱。 好，我唱完这个奖好不好？还没完呢，这个故事。 你爱咖啡，低调的感觉，偏爱手机的音乐，怪得很另类。你很特别，每一个小细节，哎呀呀呀，如此的对味。我怕浪费情绪的错觉，讨厌自己像刺猬，小心的防备。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哎呀呀呀，离你远一些。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这杯，有独一无二专属的特别。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就像和情人在斗嘴，奇怪的直觉，错误的定位，对你哎呀呀呀，我有点胆怯。 演唱的过程中，好多朋友已经发来了各种各样的小礼物哈。 谢谢。 还有我想问，司小蛮是你自带的流量吗？ 我不认识。 他说露露女神我爱你，看这里。是，哎呀，看我们这嘉宾有求必应，直接就对飞吻过去了。好，接着回到电台主持人。是、 啊、 歌已经送完了，歌已经送完了。 你们有没有发现这首歌和送的这个人这件事有一点点不对？ 为什么是胆小鬼？ 因为在校运会上、因为为班级争光而摔倒，但是送的歌是胆小鬼，有没有点奇怪？ 哎，为什么？ 当时那个地方电台的主持人也问我了，说那同学你为什么要送他胆小鬼呢？ 卖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就是女主角就是他自己。 其实自己的内心。 哎，我说漏了吗？ 我为什么要送他胆小鬼呢？ 对啊，为什么呢？好，也不隐瞒大家了。那其实答案在刚才我唱的这首歌的歌词里面。如果大家也经常听这首歌，也会听得很认真的话，会发现里面有一句话：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 其实在学生时代我们有很多话是不敢说的，对不对？ 嗯。 那梁咏琪这首歌简直是当时唱到我们的心坎里，就只有一个表情捕捉到了，然后心里就很甜蜜， 只有用音乐这首歌来表达。 对，所以其实当时小小的那种心情是一条线索，但是他摔倒呢是另一件事，就是另一条线索。这个女主角把两件事揉在了一起，就变成了很奇怪的在校运会上摔倒，收获了别人送的《胆小鬼》这首歌，很像一个讽刺。第二天学校里就炸了， 哇， 以为他得罪人。 这真的是一个心思细腻，而且又怎么讲，脑回路很奇怪， 泪中带笑。 我估计那个时候是没有朋友圈的，如果朋友圈的话，第二天可能朋友圈就炸了。 你就会看到男主角的朋友圈下面，哎，有人给你点歌了，他们就说，哎，人说你胆小鬼，哎，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各种点赞的，有没有？ 对，收获了一万个赞。 最后呢，还是能听到一个特别好玩但又特别暖心的故事。非常感谢露露今天来到我们挑战星歌声和大家分享。我觉得一期节目不够，一定还要再来一次， 下回再扒。 好，下回继续吧。接下来您刚听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带来的今晚有戏。 今晚有戏， 我觉得你可以留在他们节目继续做嘉宾。 对对对，刚才 好吧，还是我们把你带走吧。最后送上一首满怀着初恋感觉的歌曲，谢谢今天露露带给我们的好故事。 See you love me， 下次再见， 拜拜。有钱不需要很帅，他脾气古怪，有时候暴露有时